那边稀里哗啦，钢筒锅也倒了。 嘿， 这边咔嚓砰， 哟， 暖瓶也摔了。 你瞧瞧，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啊， 往管子上跳，拿一当秋千，一跳咔嚓，灯管也掉下来了。 你瞧瞧， 科长一看不行，赶紧关门关门，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，逮吧，逮俩多钟头， 哎， 才逮着，抓伤了好几个人。 你瞧瞧，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， 哎， 全摔，这猴没用啊 啊， 送走吧，都送给公园了。 哦，马大哈呢？ 马大哈调工作了 啊， 公园喂猴去了。 是啊， 少写了几个字，罚我走了半个中国。 是啊， 我还得感谢他。 干嘛感谢他？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。 啊， 要是买白熊香皂， 啊、 我准上北冰洋了。 是啊。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、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《买猴》。这段马三立二度创作的相声也成了他的代表作品。在马三立从艺80周年及告别舞台晚会时，马三立刚一登台，台底下就有观众喊来段买猴。这时候马三立不紧不慢地说，让我说买猴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岁数大，气力也不够了，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。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既然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买猴这个段子，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，也一起来听一首与猴子有关的歌，来听五月天演唱的孙悟空。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，祝您有个好心情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